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如果呢一排咧有听开遇见文学嘅听众都会知道啦，我哋进行紧一个藉着点书说嘅活动嘅点书环节啊嘛。咁、但系咧今晚咧有啲唔同啊，因为咧有一位作家咧佢嘅力量大到咧，我哋要叫停呢一个活动。 系啊，佢力量我谂今年特别大啦，因为佢就系2017年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哋今日终于讲石刻一雄啦。 咁石刻一雄呢个作家呢，我諗对于香港人嚟讲呢相对冇咁熟悉喎。 係啊，因为听佢名字就会觉得系日本作家啦，咁但係呢好多得奖之后嘅评论啊书评呢都不厌其烦要提醒我哋呢，其实佢应该系 Katsuo Ishiguro， 佢系一个日裔嘅英籍作家啦，咁而且佢好細个已经去咗英国，咁基本上佢嘅创作啦完全以英文进行，咁而且佢嘅题材啦亦都同英国有千丝万缕嘅好重要的关系，咁所以咧，我哋叫佢石刻一雄之余咧，可以话佢同日本嘅文学嘅关系咧，都系比较抽象嘅关系嚟嘅。 咁我最爱嘅村上春树咧，又再失落呢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啊！讲翻转头啊，其实呢个诺贝尔文学奖喺公布嘅时候咧，瑞典学院嘅常任秘书咧就称赞咧石刻一雄嘅作品咧，拥有强烈嘅情感，揭示人同世界虚幻连结之下嘅深渊。我唔知道听众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咧，佢能唔能够明白究竟讲紧啲咩咧？因为我反复睇咗好多份报纸，唔同嘅演绎都唔系好明白。 唔明白都好嘅，咁你咪可以去睇下石刻一雄嘅书，就会明白点样虚幻地连结人嘅灵魂深渊咯。不过我觉得呢段说话咧，唔系话难明到冇得解咁样嘅。其实一切好嘅文学作品咧，你都会发现佢唔系单止系写一时一地嘅某一个故仔，要某一啲经历嘅人先至会感动嘅，而系佢有一种普遍。咁而呢种普遍性咧，就系每个人灵魂最底层嘅情感啦，或者系一啲想法嘅表示。咁所以我谂石刻一雄嘅小说咧，俾我嘅印象，我觉得佢的确系做到呢一点嘅。好似我哋今晚拣咗嚟讲嘅书啦，都系一本佢比较多人留意嘅作品。咁因为咧喺90年代嘅时候就改编过成为电影嘅。咁啊，电影就叫做《告别有晴天》。出翻文学小说嘅时候咧，亦都有另一个译名叫做。长日将尽，就是 Remains of the Day 了。 咁呢部作品咧，1989年出版啦。当时出版之后咧，获得一个好大嘅奖嘅，就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布克奖。 系啊，布克奖西方文学界里边嚟讲咧，都可以算系即系好似以书为单位嘅诺贝尔奖。有啲人咁讲，诺贝尔奖就颁俾一个作家嘅，布克奖咧就系以书为单位啦。咁但系咧，正如我哋头先讲过嗰个比较抽象嘅评语啦，吓，即系诺奖对啊石刻一雄嘅评语。但系我觉得佢就系有呢一种嘅能量，佢表面上系讲紧一个英国二次大战背景嘅时候，一个大嘅庄园、一个大宅里边嘅一个管家嘅故事。咁呢个管家咧就叫 Stevens 啦，佢喺呢一个大宅里边工作嘅时候，同佢嘅主人达灵顿公爵嘅关系啦，咁同埋大宅里边亦都请咗一个副管家吓，女管家肯顿小姐，佢同肯顿小姐之间若有若无嘅感情关系啦，佢对主人嘅忠诚啦，以及呢一个达灵顿公爵吓呢、这个主人喺大宅生活嘅时候，啱啱就系一个风起云涌嘅二次大战前。然后的时期，因为这个主人的很显赫的地位，那也都很多重要的政治界的人物呢会去到这个大宅开会，甚至乎会进行一些很机密的会议。那而这个英国主人呢，在他的宾客里面呢，除了有法国的宾客啊等等，那还有一些很敏感的在一战大战的时候战败的德国的宾客。这个主人呢，也都是有一个很暧昧的态度啦，对德国就是 佢一路都係批評緊咧當時嘅歐洲國家咧，對於呢一個一戰時期嘅德國咧個懲罰太深啦，而且係太苛刻啦。咁所以咧就對德國幾同情嘅喎。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啦，一個英國嘅人，咁佢對德國同情喺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經歷咗戰爭之後咧個下場會係點啦？呢個達靈頓公爵咧被認為係一個賣國嘅人，咁而佢嘅呢間大宅咧係亦都要充公啊、變賣啊呢啲咁樣嘅命運啦。咁喺大宅裏邊工作嘅 Stevens 咧，好彩佢仲可以留喺呢個大宅工作喎，因為咧呢個大宅咧有人好喜歡佢。事實上呢個人咧 Faraday 啦，就係當年佢嘅主人嘅賓客之一，咁係一個美國人嚟嘅。我哋都可以想象啦，二戰之後美國人嘅財力啦、權力啦非常之大，咁所以佢好中意呢個大宅，咁就將佢成間買咗落嚟，都不特止唔改建、唔拆卸，而且咧仲接收埋佢當年嘅管家 Stevens。 呢篇小説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係1950年代啦，50年代中，呢個 Stevens 咧已經係幫緊呢個新嘅主人 Mr. Faraday 啦去工作，佢就啱啱得到一個假期。呢、這個美國主人咧就好好嘅，咁就話啊，你去放下假啦嚇，咁同埋咧就俾架車你揸啦，仲資助埋你入有錢咁樣。咁就我哋會見到好似一個嶄新嘅時期嚇。以前我哋睇呢本小説嘅，即係去回述翻佢做管家嘅時期咧，管家好似冇乜外邊嘅生活， 足不出户咁樣。 係啦係啦，佢所有嘅人生就係喺大宅裏邊。咁但係咧，呢個小説一開始就係一個新主人嘅世界咧，係管家就係有定期嘅放假時間啦，主人會好似同佢朋友咁講。咁更重要咧，就呢个管家咧，仲有一个任务噶，咁就系新主人接收大宅嘅时候咧，佢人手唔系好够，所以咧佢系需要请多一个帮佢手嘅人。咁佢脑海里边即刻谂到嘅就系当年同佢一齐喺达灵顿工作之下咧，工作得好愉快嘅呢个肯顿小姐啦。佢亦都稍稍同呢个新主人提到啦，就系话我有一个朋友，即系好适合呢个工作，想介绍佢嚟呢度嘅。点知呢个新主人咧，不愧系一个美国人啊，吓个风格咧就好鍾意同啲下属打成一片啦，咁就半讲笑就话哦，系咪你嘅女朋友嚟㗎？佢话我都明白嘅，你想介绍你女朋友嚟做嘢咁样。咁就吓到呢个 Stevens 呢系完全唔识反应啦，因为佢系大半生呢都系一个非常拘谨嘅人嚟㗎。咁而且个主人系唔会同你开呢啲玩笑㗎，如果喺佢嘅英国主人之下。咁所以佢系非常尴尬啦，唔知点样去解释。咁但系点知呢个主人呢仲变本加厉咁样去讲笑啊，成日咧都将佢嘅单身生活咧变成一个同佢好似打好关系咁样嘅笑话嘅题材啦。咁但系反而咧就系令到呢个 Stevens 系无所适从嘅。故事就系咁样去开展啦。之后咧就系佢去旅行同埋希望去揾翻啊肯顿小姐嘅期间咧，就开始佢嘅回忆喺呢个二次大战期间咧，佢点样帮达灵顿公爵去工作啦，同埋佢同肯顿小姐以及一班嘅仆人之下咧，下个生活系点样嘅？ 咁有朋友咧知道咗我睇紧呢一本《长日将尽》或者叫做《告别有晴天》嘅呢本小说嘅时候咧，都话咧，哎，我睇过，哇，好闷噶、哦。咁所以我就有个问题想问咧，究竟系我朋友或者佢只系某部分嘅人啦？咁系咪佢哋未揾到一个方法嚟去阅读石黑一雄嘅作品咧？定还是其实佢嘅作品根本就系闷嘅咧？ 我谂我要话你两个嘅假设都系啱嘅，即系话咧，而且嗰两个假设咧。又可以变成一个问题同个答案，点样讲得简单啲咧？就系话你个朋友觉得佢闷咧，呢个系正常嘅吓。咁、但系纯粹觉得佢闷咧，就未必可以读晒呢本书嘅意义出嚟嘅。不过呢本书嘅意义咧，佢咁特别咧，就系要由闷嘅感受开始。即系如果你一开始睇嘅时候觉得哇呢本书好精彩啊，好有趣，好搞笑咧，咁就会错嘅，反而你睇错。所以我要先讲就系你朋友冇睇错呢本书，佢系刻意俾你睇到一个。终生都是很克己的，压抑自己情感，很骄傲于自己是一个做管家天才的人的 Stevens 是怎样生活和思想的。但是就是这个闷呢，你要将它带到去变成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究竟为什么石黑一雄要写一个管家的故事呢？这个有很多个层面去解说，譬如说石黑一雄作为一个日裔的英国小说家，一般人会觉得这种的背景就算他完全语言没问题，都会是写回多少少有自己国族背景文化背景的小说，好 似佢嘅第一本書《群山淡景》咁樣咧，都有掂到少少佢嘅出生地長崎呢個地方嘅。咁但係四海一雄嘅特性咧，就係佢就算掂到呢啲文化背景咧，佢都唔直接去處理一啲最核心嘅政治問題。譬如長崎，我哋就諗起原爆啦嚇。咁但係小説一句都冇講到原爆嘅事件。正如長日將盡，其實佢都有好多歷史背景。咁二次大戰背景當然就唔可以唔講啦。咁但係佢都只係限於喺嗰個大宅裏邊主人嘅賓客之間所透露到出嚟嘅一啲消息，去猜想而家主人同呢場戰爭之間嘅關係。咁但係譬如我睇到小説開首，頭先我哋講已經係五十年代嘅時候啦，二次大戰之後。咁當時咧，其實英國咧經歷緊一個帝國能力轉弱嘅階段嘅，咁所以我哋會知道，即係1956年嘅時候有一個叫做蘇伊士運河嘅危機啦，甚至乎有人驚佢會觸發再一次嘅大戰咁樣。呢、這個嘅危機最後嘅結果咧，就係令到我哋覺得嗰啲舊世界嘅所謂帝國嚇，譬如英國啊、法國啊呢一啲嘅殖民國家咧失勢，再冇一個控制呢啲第三世界嘅权力啦，反而取而代之嘅新兴嘅一个势力咧，就系、是、美国，真正系呢个世界嘅霸主嘅地位咧，奠定咗啦。但系呢个1956年嘅背景咧，其实一啲都冇喺呢本小说里边出现啦。当然，但我哋又知道，其实佢讲紧1956年咧，就系英国经历紧呢一个重创。咁而呢个重创咧，同呢个英式嘅管家，即系一种有人认为吓最代表到英国嘅职业之一啦，应该吓，即系话英国人做 butler 系最有代表性嘅吓。咁同佢嘅人生生命嘅去到呢个阶段嘅顿悟，咁我哋又记得一个书名叫《长日将尽》啦，吓，即系一个夕阳帝国嘅长日将尽，意识到呢样嘢，同埋一个已经已过成年嘅管家，去到佢人生嘅末段，最后去反思翻，谂翻自己成世贡献咗俾呢间大宅吓，同埋呢一个达灵顿公爵有啲乜嘢嘅感受咧？咁我谂就系石黑一雄希望透过呢一本书去反省吓，或者系帮我哋去谂嘅一件事啦。咁我谂呢个咧就系石黑一雄希望透过呢本书要表达嘅嘢啦。咁但係返返去头先嗰个问题，就係嗰个沉闷，即係话佢越觉得呢个管家嘅生活係沉闷，或者係英国人一直觉得自己嘅理性啊、克制啊等等呢，係咪会成为你人生嘅辉煌，或者係令你觉得人生最骄傲嘅地方，还是係你最后失败亦都会失败喺呢一度呢？咁我觉得有一种对应嘅关系，或者我哋可以咁样去理解啦。咁所以石黑一雄是很特别的，就是以一个日裔英籍作家的身份去写一个最深入英国文化，甚至乎英国人自己都没什么几个人现在会说很熟悉什么叫管家这种的生活。但是其实在英国通俗文化里面，即是有人说譬如他们的电视剧是有一个以管家为主角的，即是成日就讲怎样楼上去服侍主人，然后楼下又要管仆人，这样的戏剧都会有的。所以呢，我觉得石黑一雄这个题材咧系令佢攞咗布克奖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大家会好惊讶佢可以咁有能力咁样把握到呢个英国文化嘅核心啦。其次咧就系翻翻去你嗰个问题啦，你嘅朋友觉得佢闷，就系、是。要知道佢闷咧，我哋先至可以感受到后边一连串而嚟嘅象征啦，无论系个人嘅象征或者系国族嘅象征。 咁今日咧，你拣嚟嘅细读嘅部分咧，就系呢个故事嘅结尾。 系啊，呢、這个故事就系我头先讲到噶啦，吓就系 Stevens 啦，佢去旅行，咁然后咧就除咗散心之外咧，就希望睇下佢以前嘅好拍档肯顿小姐咧，能唔能够翻嚟吓呢个新主人嗰度一齐工作。咁但系咧，呢、這个肯顿小姐咧就同佢讲。话啊，虽然我同我丈夫一直咧啲感情唔系咁好，但系咧都生活咗咁耐，我发觉咧其实我都系爱我嘅丈夫嘅，而且咧我哋又有一个女啦，个女最近咧又生咗 B B， 咁我都谂住会帮佢凑孙噶啦，所以咧就唔会咧跟呢个 Stevens 咧翻去再工作啦。咁佢带住呢个稍稍失望嘅结果啦，但系佢都系依然好克制嘅吓，就系、是、送咗啊。 肯顿小姐或者嗰阵时应该叫 Mrs. Ben 啦，呢个班太太咧上呢个巴士之后咧，佢就开始踏上佢嘅归途啦。咁喺旅程开始之前咧，佢就去咗个码头嗰度，咁啊吹下海风，咁啊有个人同佢搭讪就话吹海风好啊咁样吓，然之后倾起上嚟咧，原来嗰个人都对管家呢啲行业有一啲认识嘅。Stephens 就不自觉咁样咧，将佢自己做咗咁耐管家嘅一啲感受咧，就同佢讲啦吓，唔单止讲经历，其实就好似佢人生嘅一个总结咁样。咁喺呢个总结咧，就系、是、我认为喺呢篇小说里边非常特别嘅一段。佢既系讲出咗 Stephens 对于佢自己呢个工作嘅骄傲啦、坚持啦、尊严啦，咁但系咧经历咗个人嘅感情挫失之后咧，佢好似再去回溯翻自己嘅人生嘅时候咧，亦都有一种好似想掩饰嘅后悔。咁我哋可以听一听呢一个喺结尾出现嘅两个片段啦。咁里边咧就系讲到 Stephens 呢种好复杂嘅心情。 达顿爵爷并不是坏人。绝对不是坏人，而且起码他有权利在他人生结束时能够表示他自己犯过错误。爵爷是个勇敢的人，他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结果却证实他是误导的，但是重点是他选择了，起码他可以这么说。至于我自己，我连这句话也说不出口。你知道，我只是信赖，我信赖爵爷的智慧，服侍他那么多年，我信赖自己是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我甚至无法说我自己犯过错误。真的，人不得不自问，这有什么尊严可言？这会议，那人已离开20分钟了，但是我仍旧逗留在这张长椅上，等候刚才举行的那个节目，也就是点亮码头彩灯。方才我说过，聚集在这码头上的这些沉落者，如此欢欣地迎接这个小节目，似乎可以证明我的同伴之言是对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傍晚是一天中最令人愉快的时光。由此看来，或许他的话是有些道理，我应该莫再如此频频缅怀往事，应该采取较积极的态度善用我的余生。毕竟一天到晚回顾往事，自责人生不如所愿，又有什么益处？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我们的命运交给那些身处世界之轴心，雇用我们的伟大绅士。近日为了未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凝心伤神，又有什么意义？你我这样的人，起码做出了些许称得上真诚而有价值的贡献，这无疑已经足够。而如果我们之中有些人愿意牺牲太半人生来实践这样的热望，无论结果如何，这本身应该就足以自豪和满足了。 啱啱听过有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刻一雄的作品《长日将尽》，或者另外一个名字可以叫做《告别有晴天》的这个小说的结尾。那我们可以听到这个追求职业尊严为终身职志的这个管家 Stephens， 他真的很忠心的。 是啊，我们啱啱听到那个片段就是讲他最核心忠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他相信达灵顿公爵是好人来的，绝对不是坏人，而且觉得他是勇于做决定的人，选择了他人生的路，虽然结果证实是被人误导，但是重点是他选择了。至于他自己，连他自己选择都讲不出口，他只有信赖，将所有的人生的信赖就给了这个达灵顿爵爷，服侍了他这么多年，他觉得信赖自己做一件有价值的事就是他最大的成就。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到这种忠诚，即是做管家 唔单止系你将你嘅主人嘅衣服烫到不停啊，吓或者 报纸都要烫添， 系啊，烫报纸吓，同埋将你嘅多士烫到恰到好处啊，令到宾客尽欢啊，呢啲都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一个核心嘅英国管家，就系去到佢人生嘅晚期嘅时候咧，佢相信佢人生唯一嘅意义就系跟随过呢一个主人，同埋咧唔单止系跟随主人，仲相信佢系跟随咗一个好人嘅主人，唔系坏人嘅主人。其实小说读者睇到呢一度嘅话咧，已经系小说嘅尾声啦，都会知道达灵顿爵爷咧，就算佢唔系坏人咧，佢都做咗或者系嗰啲坏事咧，系同佢有关啊。因为佢就系同德国嘅吓，即系嗰种少少好似讨好佢嘅关系啦，少少同情啦。咁而且最麻烦就系支持佢哋啦，就喺二战之后咧，成为咗一个卖国嘅罪名啦。咁而 Stevens 嘅坚持佢嘅主人系好人啊，或者系喺佢头先我哋选段里边嘅另一段啦吓，就系觉得自己唔好谂咁多啦，放喺呢个工作，真诚嘅贡献咧就系人生最热切嘅渴望啦，点都系一件令自己自豪同满足嘅事。佢越系去讲佢自己应该自豪，应该满足，我哋就越觉得佢系有动摇，唔自豪同埋唔满足， 自己呃自己 系啦。咁同埋咧就话达灵顿爵爷系好人嘅时候，我哋就知道佢已经要承认佢一路嘅信念吓，佢跟随嘅主人咧，的确系做咗一件错嘅事。喺呢个结尾里边咧，我哋就会睇到睇长日将尽嘅一个方法，其中之一就系我哋要留意小说嘅底层嘅暗涌，佢唔系嗰种话表面上嘅情节，哇，即系好似连续剧。或者有人觉得告别有晴天那个电影啊，或者个风味呢是有点像看那些英剧的唐顿庄园那样，即是集集都有人会死啊，或者是有人会遇到意外啊，争家产啊那种这样。那么这本小说呢，你就不要预期有这些情节了。就算好似最緊張嘅，即係一班德國嘅政界嘅人嚟到達靈頓大宅嗰度開會，大家嚴陣以待如臨大敵，又覺得一定要令到賓主盡歡，咁大家好緊張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喺好溫文啦、禮貌啦、克制啦，同埋好輕微嘅刀叉碟嘅碰撞聲之中咧，幾乎無聲咁樣係完成嘅。即係我哋一路睇佢作為一個管家嘅角度去記錄呢個時代咧，其實就是一个乜嘢声都听唔到嘅时代，即係我哋去讲一个管家嘅生活，佢哋有所谓嘅 upstairs, downstairs, 就係楼上係主人嘅世界，楼下係我哋讲嘅世界。咁所以嗰个封闭性下，或者係即係一种密封嘅唔知道外面嘅世界係点样嘅呢种状态呢，既係 Stevens 佢自己好自豪嘅作为管家嘅天分，但系亦都系佢嘅人生最后嘅一种稍稍嘅哀伤同埋悲剧咧发生嘅原因吓，因为佢已经同呢个世界好似一个新嘅主人咁样咧，佢已经好难去适应。但系好得意咯，喺呢本小说里边，成日你都会睇到佢觉得点样先系一个好管家，唔系要识煮饭洗衫吓，而系咧佢讲就话啲欧洲人系做唔到好管家嘅，因为佢哋一有啲咩事咧就系周围跑啦，同埋大叫大惊小怪咁啦。管家咧就系要一念平静嘅，就系跌烂晒啲嘢吓，或者咩事咧都好似冇嘢咁样，就系佢呢种嘅性格啦，就令到同佢好合拍，而且佢亦都好尊敬，甚至乎好喜欢佢嘅肯顿小姐咧，多次向Stevens 暗示佢对佢嘅好感啦，甚至乎有一个情节就系佢有一次撞见佢去睇书，问Stevens 睇咩书，咁佢就好冷静咁话，呢本只系好普通嘅书，咁好多次问佢，佢都唔肯讲啦，咁肯顿小姐话唔通系一啲即系唔见得人嘅书咁讲，佢话真系冇嘢咁样吓，咁肯顿小姐真系要落手去攞咗嗰本书嘅时候咧，先发现原来只不过系普通嘅 romance 吓，言情小说，即系有少少俾我哋觉得一个不苟言笑嘅管家吓，有一次匿埋喺度睇琼瑶咁样咁样嘅感觉啦。咁但系呢个管家就依然好冷静吓，就话俾佢听，因为呢啲小说咧系可以令我学识点样同人嘅交谈啦、交际啦吓，同埋好多对我工作上有关嘅嘢。咁呢个肯顿小姐其实好想同佢敞开内心嘅世界，甚至乎佢决定结婚嫁俾另一个都系喺呢个行业嘅人啦。 咁嘅時候咧，呢、這個 Stevens 都係冇表示到任何嘢，咁所以佢最驕傲嘅自己嘅特性就變成咗佢喺感情上邊嘅挫折，佢冇辦法表達啦。另一條線就係佢嘅父親啦，父親又係一個成功嘅管家，可以話子承父業。咁但係佢爸爸喺年老嘅時候咧，就同佢同樣去服侍呢一個達靈頓公爵，咁而且咧就喺佢屋企裏邊過世嘅。咁但係當日咧就係有一個好盛大嘅宴会啦，佢冇办法咧陪喺佢爸爸嘅床前咧，等佢离去。咁佢相信佢爸爸都会明白，因为佢爸爸一生就系一个管家。但系呢个咧都无碍于吓，即系呢两父子咧，其实都系就咁样错过咗好多人性嘅时刻，就为咗咧贡献俾呢个管家嘅行业。咁喺呢个管家嘅行业又好，或者系我哋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到话系一个英国嘅隐喻啦吓，就系你喺旧世界里边，你觉得无往而不利。好有效的人生信念或者是治国的信念，其实去到一个新时代呢没办法适应，或者是你想适应呢都会令人想象到非常之艰难。那就好像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片段这样啦， Stevens 去总结他自己一生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个片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整本书唯一一次 Stevens 是喊了出来。虽然他没有讲他喊，只是在那个情节那个对白那里讲讲下，讲完之后隔离那人就说你要不要手巾啊，我这条手巾干净的，我借给你。就是他情感最能够宣泄的时候，就是他去总结他管家的一生了。但是在他宣泄完这个情绪之后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听完的片段之后呢，就是他要踏上归途回到他的新主人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一直在想啊，回到去之后呢，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一下那些轻松的语气啊，鞋跃的笑话啊，令到我的新的美国的主人呢会有一个惊喜，会发现啊，原来我个管家都识讲笑的，会好轻松的。这个结局呢，我唔知秋婷你睇嘅时候会觉得系点啦，但系我就觉得几好嘅一个收结嚟嘅。佢唔系将佢变成一个好滥情嘅 Stevens 流泪满面咁样喺海边啦吓，就觉得自己错，而系世界就系永远仲有一个新嘅阶段等住你嘅，即系一个旧嘅殖民时期又好，或者系一个旧嘅帝国时期嘅结束，唔系等于世界末日吓，就系你继续咧要有新嘅挑战要面对啦。即使帝国长日将尽，或者系你自己的生命长日将尽，他还是要继续的。我觉得他那个情绪把握都很好，就算在这个最后的一刻他都没有将他变成一个流泪啊、释放情绪的收结，反而呢是会更加令人耿耿于怀。 依然都是很含蓄地就完结了这个故事。 是啊，很含蓄的一篇小说来 的。有不少人呢对于石克一雄夺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都觉得很惊讶，甚至乎呢他本人呢都以为被人整蛊。是吗？ 是 啊，你收到电话的时候都以为被人整蛊的。但我又觉得呢，即作为读者呢，我又多了一个途径去认识不同作家的作品，因为呢似乎呢拿完这个奖之后呢，石克一雄的作品呢就立刻呢大卖，还有呢公共图书馆呢有好多人排队。我两三个星期之前呢去找这一部长日将尽的时候呢，发现呢如果我要预约的话呢，我已经预约到第87个了。咁所以呢可能是两年之后才可以看到这本书 的。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咁但好快呢啲人又还返晒书，同埋唔知有冇睇到咯。所以我諗个重点都唔系话你系咪第一时间可以攞到今届啱啱出炉嘅作品去睇，而是你有没有一个准备去看文学的心态，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讲这本书那样，长日将尽是要看到小说底层的暗涌，要有一种耐性和一种同理心才会看到的。 但是你的另外一个强烈的推介呢，就是长日将尽的电影版，就是告别友情天，因为呢它都相当可以拍到那个故事的味道出来。 是啊，影像又有些无可取代的东西，就是譬如你见到那间大宅啊，见到那些烫报纸啊、烫面包啊，不停的管家的衣服，不是个主人的衣服那么简单，管家的衣服都不停啊，食雪茄这些场面呢很好看的。但是我想最主要都是个主角啦， Hopkins 真的做得太好了。就是他做完一个食人犯之后，但是他要做一个压抑情感的管家呢，就是完全是我觉得演活了这个 Stevens 的。 咁如果你真係未借到呢一本《長日將盡》或者《告別有晴天》，其實睇住呢個電影版本《紫紫河》先，我覺得都 OK 噶。 係啊，不過睇完都應該睇翻書。 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見文學。 好，拜拜。Bye bye。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